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82，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朝阳医院为30多位快递外卖小哥免费体检，全球首堆4代核能中国华能高温气冷堆并网发电，首部高铁建设题材电影《高铁作证》首映。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30多位快递外卖小哥，北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接受了免费健康体检。这些快递外卖小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美好朝阳骑士。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9点，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诊室外多了几位皮肤黝黑、身着亮色工作服的快递外卖小哥。来自顺丰快递红庙片区的快递小哥崔斌良拿着体检单走进了内科诊室。 要按时吃饭，自己最好带个保温的，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特殊，按时吃饭是有点不太 现实。尽量。你这个低压有点高了，你先躺床上。 好的。 崔斌良坦言，他来北京干快递14年了，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早上6点钟就要开始上岗，一般到货特别多，没有休息了。我有一直有胃病，这个东西几年前都一直留人下来的，这是老毛病。我们快递小哥胃病很多的。 今年8月。朝阳区发起了美好朝阳骑士的选育工作，从全区17000多名快递员、外卖送餐员中培育了57名美好朝阳骑士。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宝表示，医院专门针对快递外卖小哥的行业特点设计了体检项目， 包括血液、尿液、血压、心电图、超声、胸片、脊椎等，着重对他们进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早期筛查，特别是根据他们的行业特点进行项目的设计。 美好朝阳骑士代表美团骑手高峰体检完穿上外套，准备回到站点继续下午的工作。 没想到我们一个打工人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体检服务，得谢谢咱们的党，然后同时我们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一起建设好我们的城市。 继续关注新闻。为了宣传冬奥知识，营造良好的冬奥氛围，今天苹果园街道开展助力冬奥有我，快递小哥体验冬奥趣味运动会。冬奥趣味运动会设有冰壶球、桌面冰壶球、桌面冰球、走指压板、夹乒乓球、跳绳、踢毽子和冬奥知识互动问答等活动，让快递小哥们切身体验到了冬奥项目，弘扬奥运精神，团结协作，凝聚力量，一起向未来。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华能了解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完成发电机初始负荷运行试验评价，今天成功并网并发出第一度电，这标志着全球首座具有第4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式块高温气冷堆在中国华能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飞跃。目前示范工程机组各项指标运行正常，反应堆、气轮发电机及相关系统设备运行稳定，1号反应堆正稳步向单堆满功率推进，2号反应堆并网发电前各项试验有序开展，双堆有望于2022年年中全面投入商用。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调试和运营的新一代核电项目，示范工程由中国华能联合清华大学、中核集团共同建设，装机容量20万千瓦，于2012年底在山东荣成开工建设。国内首部以高铁建设为题材的院线电影《高铁作证》今天在甘肃兰州举行首映礼，该片将于明天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据了解，这部展现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成就的电影改编自长篇小说《高铁作证》，电影讲述了多年来高铁建设者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开展科技攻关，克服重重困难修建高铁的故事。同名小说2019年出版发行，发行量突破10万册，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并被译成俄文。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于飞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刷单类诈骗近期再次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类型，市反诈中心民警提示大家要加强防范。具体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你好，郑建明。 你好，主持人。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警情分析情况。 是这样，刷单呢是一种发案很高的这个电诈类型。诈骗嫌疑人呢先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因兼职刷单，工资日结，稳赚不赔。日入百元不是梦。一旦有人看到这个广告以后呢，就会主动与这个嫌疑人联系，这样呢就落入了骗子的层层陷阱中。这样的案例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李先生在微信群中看到这样的信息以后呢，主动联系了对方，并按要求呢首先垫付了资金开始刷单，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返利。那么于是李先生呢加大了投入，直到这个资金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被骗了。还有一个案子就是孙女士听说这个刷单的利润丰厚，于是下载了一款这个第三方刷单的 APP， 并在上面操作。但是在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平台显示订单已经被冻结，需要充值以后才能解冻。那么孙女士呢多次充值近5000元，订单呢仍未解冻，并且要求她继续完成充值。那么孙女士呢于是选择报警。据反诈中心的民警介绍呢，这种类型的诈骗，骗子一般会这个先安排事主进行几笔小额的刷单，随后呢将本金和佣金返还，目的呢就是为了取得事主的信任。那么一旦事主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呢，骗子就会以这个系统故障啊、订单冻结啊、任务没有完成啊等等理由，要求这个事主继续加大投入，或者呢直接拒绝返还本金和佣金，进而呢实施诈骗。警情分析就是这样，主持人。 那对此有哪些防范提示呢？ 民警提示，刷单呢是诈骗，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希望一些人呢不要贪图小利，相信那种所谓的高额回报的兼职信息。另外呢，就是不要下载陌生人推荐的第三方的 APP， 因为它有可能已经被这个诈骗分子呢植入了木马病毒。发现资金无法提现，对方呢又以各种借口要求事主继续转账汇款的，一定是诈骗，要及时的止损。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云雪通行的颜色，